那桃花。 想当年我和王大磊在北京的什么怀柔， 嗯， 延庆， 哎， 苹果 那儿出没的时候， 哎呦，那个山里边 怎么 哪儿都是秃秃的时候，发现一片白，那儿有一片粉， 哎呦，那一片绿， 然后呢 全是开的那个什么桃花啊，杏花啊， 哎， 哎， 梨花啊， 漂亮啊！ 完了以后你们俩呢，上蹿下跳。 就王大磊过分的就是兴奋点，叫唤叫唤， 我这是呼唤同伴。 那你给我说说，你们刚刚看的那个粉的一片白的一片是什么花？ 我们猜啊， 我哪知道什么花、啊？ 我觉得桃花、杏花的概率， 哦哦的，然后也不知道什么花。 桃花、杏花的概率高一些， 那叫野花。山花的烂漫， 山花烂漫，那它是桃花是早春 没名儿， 怎么会没名儿呢？ 哎呦，那山花野花没名儿。 你看看那朵什么样，花萼花蕾什么样？ 谁看那么细致？我又不是蜜蜂， 你不是个裁缝吗？ 怎么非得蜜蜂才能看那么细致吗？ 蜜蜂采蜜，它费力，它看得细啊。 你就不能对自然科学有一点点的这个关心？ 他是怕他一看见花呢，里边有蜜蜂，蜜蜂呢一折腾，他一疼痛，该难受。 也有个道理， 根本其实你们俩对于花就分不清楚。 小小的爱花怕媳妇儿，是不是在论的、 哎？ 小小的怕花爱媳妇儿，那么就说 什么叫小小的怕花爱媳妇儿？ 小小的爱花怕媳妇儿、 啊，小小的 怕花爱媳妇儿，这是俩事情吧？ 可能是怕花，怕花。啊，小小的爱花怕媳妇儿。哦，要这么一说，哎，我就理解武大的那位同学了。哎，你们知道就是每年武汉大学里边特漂亮吗？ 他说好像听说有这么个耳闻 啊，你耳闻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武大， 不对，就是武松他哥哥呀。 这武汉大学很有名， 是吧？ 哦，武汉大学那个名望，那当然知道了。 校园里种了好多的樱花树。 哎呦，那就是为了让学校这个校园的生机盎然，生态景观啊，人文景观各方面都属于上乘。 哎，每年啊，到了四月份、五月份那个樱花盛开的时候啊，到学校里看樱花的那简直是 络绎不绝， 络绎， 络绎不络绎的不绝，接种。 我跟你说，姐姐，你说话能正常点吗？ 这么说话显得咱北京 校园里的樱花树啊，一大棚一大棚开得特别的热烈。 我跟你说啊，樱花的花期特别短， 哎、 就那七天，马上就改成落英缤纷了。所以趁这个时候啊，该照相的照相，该合影的合影，该写生的写生，这那个人都围满了。 关键每年去那儿看樱花的，总有一些不守规矩的。你比如说爬树上照相的， 那不该； 折树枝， 那怎么不砸它呀？ 还有 摘樱花， 有的呀，觉得哎呀，我就看见樱花，我没看到落樱，怎么办呢？我踹树吧。 哎呦，这可不好， 又摇又踹。今年有一个同学啊，看一个男子剧烈的摇动樱花树，实在看不下去，怒了，上去，对不起，这位游客。 说完之后给一嘴巴。 你会姓？我姓王。 这个最近点事儿怎么都发在姓王的身上？ 不是。都发生在姓王的身上，都发生在某 一 个人身上。 王姓，我不知道当时这个王姓游客。 你别解释了啊！ 每天这个游客这样干的又不止一个啊！ 哎，还有英姓、底姓。 后来呢，这同学就发了一个帖子说：“这样的游客我们不欢迎，你这辈子就这样了，你的小孩这辈子估计也就这样了。” 我心里痛快， 希望 不是我 这样的人能够得到该有的报应。 这种人就必须得谴责他。你说，你就为了照一个花瓣往下落的那么一个镜头，你把花毁了，你自己合适的，其他那么多游人呢？如果说我们都这么踹，那樱花树早就秃了。 是是。 为了让大家能有这么美景，大家都得自觉，不能踹树。以后踹树人就应该给他捆树上， 哎、 不 应该给他流放，流放到没有树、没有草的地方， 沙漠、瀚海。 哎，让他踹那什么？ 沙漠。 踹巨石。 对。 踹 怪石。 对，踹花岗岩、玄武岩。 踹褶皱层。 踹被窝。 太软太软。 踹软没关系，他晚上睡不着觉，冻着。 他哪有那骚话呀？ 不过这么一说呀，我倒看到了几个怕老婆的可爱的男人，一个是武大的同学，一个是你们二位。 我不爱花，但是我怕老婆。 怎么说你爱花你还羞怯吗，大雷？ 我 这都什么时代了？ 我真不爱花。 这都什么时代了？ 我不爱花。 一个男的爱花怎么了呢？ 那也不能说瞎话。 那照相我怎么看你从来不在松树旁边照啊？ 太高， 一般都是仙鹤才跟松树、柏树照相的。 哪花蜜往哪扎？ 我还是蜜蜂。 有时候他还拿着笤帚过去扫地上的花儿，然后给埋了。 埋了以后还得口中念念有词。 对， 花谢花飞飞满天。 哎， 红消香断有谁怜？ 哎，这 今天什么葬花人小吃？ 哎， 他年葬奴治谁？ 这不知道谁埋的我。 你听得懂啊？ 完了以后， 见小柱，奴家有一事相求。小柱也问，怎么了大雷，怎么了，最近为什么不理我，怎么生分了？ 他是不知道我的身份了。 王大雷说了，朱哥哥多日不带理我的，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大雷急了，啊，今日怎么了，当初又怎么了，当初妹妹刚进府的时候，咱们一同吃一同住一同玩，我竟把好的给妹妹，没想到妹妹现在长大了，心眼也多了啊，就容不得哥哥了。 老电视剧少看了。 对，尤其是小花说那句，大雷当年刚借斧的时候，竟敢把那斧头还了。 完了，大雷又接着唱，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相丘。 尤其到最后的时候，栏杆石儿依然在，一栏的人儿啊，你在哪一搭呀， 两个电影灯 好乐队呀、 啊。王大雷现在啊大了，羞于承认了，小的时候独爱花啊，没事追阿姨后面问，你咋那么香啊， 哎呦，给这阿姨气的，我们家香油洒了弄身上了。 然后他爸他妈带出去玩，咱们在这儿趴会儿吧，咱们在这儿趴会儿。 为什么要在这儿趴着呀？ 那个 我们一家的蜜蜂 牡丹花下 死。 小花，你这聊天的把人王大雷往绝路上带呀、 啊、这个现在王大雷就喜欢花啊，表示自己的一世风流啊，从小就爱关于花的古诗嘛。 嗯，对， 刚才不是还背一首吗？ 对， 小时候幼儿园老追我屁股后面问，小花你说为什么十里春风都不如你， 这四野八荒哪有你喜欢的花。 哎，小花小花，桃花依然笑春风，人面不知何处去，他去哪儿了。 去你的吧。 哎，真的大雷，你也追花追那么多年了，现在依然还是花盲吗？ 我花农， 就是说脸盲指的看不出脸，花盲指的是分不出花。那你说说这桃花、杏花、梨花、樱花、李花、海棠花有什么区别？ 名字不一样。 具体看一朵花怎么区分它们的特质？ 啥？ 那可不一定。我跟你说啊，桃花是单朵开放 啊、哦， 早春开，边开花边长叶，但是梨花呢是成簇的开放，花蕊当中带一点红色，花和叶子都比较大，边开花边长叶。可是杏花啊，就是花落之后再长叶了，单朵开放，花十分的饱满，初开的时候带点浅粉色。杏花的花瓣啊是五瓣，花蕊比较长。海棠花呢和樱花据说是很容易混淆的，关键区别是看叶子，海棠的叶子比樱花的光滑，叶面没有毛，边缘的锯齿不明显，樱花的叶子更皱，李花呢又变成成簇开放了，花朵小而细碎，这也是跟樱花海棠一样成簇的开放。樱花海棠的花呢又稍微更大一些了，而且樱花啊，你看那个早樱，樱花的花瓣尖啊还有缺口，樱花是看花朵比较好识别。我觉得在这儿呢可以让你们俩听一段录音，人家专门讲了讲桃花、杏花、李花、栗花、梨花之间的区别。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 那么首先是杏花，杏花是白色的，白里透着红，花蕊较长，开花时没有叶子，然而辨别杏花的一个硬性指标就是杏花的花萼是向后翻折的。然后是桃花，桃花是红色，花瓣略尖，而且有些褶皱，开花的时候叶子也一起生长，叶子似燕尾或者剪刀状。接着就是梨花，梨花是白色的，与杏花白不同，梨花的白很纯粹，而且成簇的开放，而它的硬性指标则是花瓣上的花药是红色或者紫色的。那么李花同样是白色的，也是成簇的开放，它与梨花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花蕊上，李花没有红色或紫色的花药，李花的花瓣之间的缝隙，而梨花不是。最后是樱花，辨别樱花最大的特点就是花瓣瓣尖处有个小缺口，无论它是重瓣、单瓣、早樱、晚樱，不过有些樱花的花瓣的缺口没有那么规整。 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然后借机逃走，诈骗夫妻被抓。 哎呀，这个就是迪士尼啊， 迪士尼 这个好啊， 真好， 小孩老捣乱，买票啊，这有人还真多，买票。 妈妈，我要去迪士尼玩。 我也后边排队，我也要去迪士尼玩，后边排队。咬我是怎么着？ 哎呀，天哪，这得拍到什么时候？妈妈，我要玩的啦。 这得拍到什么时候去？ 哎呀，反正得拍个40多分钟 吧。 一个小时40多分钟是有整有理啊，还是你们俩拍的对不一样、啊？ 这一个小时多的肯定是有，你瞧瞧这前面多少人呢，气得拐弯，气得拐弯的。 没见那个拍40多分钟， 非得大周末带孩子来。 谁带着孩子来的？ 是我跟我老公说话呢。 哦， 你大周末带孩子来，人能不多吗？ 对了，我上班的时候来，你有功夫吗？ 对呀。 你帮我说出 没话了吧， 你别光是喘粗气，你排队 说不上来，没道理了。 你看这大哥讲理吧， 哎， 排妈妈妈妈妈你打， 你看打孩子， 别闹，玩完了， 你看打哭了吧，还是一人来好吧， 没孩子 这也不说谁呢。 老公 啊， 你看那个咱们下手怎么样？ 那个看见 长得挺胖乎乎的，白不净净的，戴眼镜，不长胡子， 跟那缠毛线那个 排队呢。 啊排队， 您不着急、 啊、您后边那不是队尾 啊不不，我呀、哎、我是内部通道 VIP 特别服务员。 哇，这名字够长的，内部通道 VIP 服务员啊。 对对对， 你好你好你好。 哎，您不想赶紧进去玩去？ 想啊，您多着排队买票啊。 哎呦，那我要是您的话，我就赶紧办一个快速的通行证。 通行证？ 您那还来的有点晚，你看这都快11点了，排个2小时。 我认为开门没有那么早啊。 哎， 1点。 你怎么还在这跟人家说话呢？ 怎么了？ 那快速通行证限时抢购，马上时间就结束了。 我这这跟大哥瞎聊会儿。 你再聊会儿，人家买不买？有买的买不上，这不买的耽误时间。 等，什么快速通行证？ 不排队，直接加个进去玩，限时抢购，马上就结束。我们这工作人员，你快点。 这限时抢购。 别催，别催，大哥也不容易，是吧？一上午了。就是您知道吧，所有的这个度假游乐场啊都有这么个服务，就是 VIP 的特别通道。 花钱买效率，花钱买服务， 说白了 钱花多一点，您就什么都是第一。 哎， 您以为您在门口排着队就是终极队了？不是，您还没玩项目呢。您真到玩项目的时候，就这里边那么多好玩的项目，我简单跟您说几个吧。飞越地平线，哎呦那好玩啊。 怎么好玩、啊、 长这么大，我跟你说，我第一次我做完就哭了。 是好啊是不好啊？ 还有那个 激动的 冲向小矿车，那都是必选的项目。 极速的飞轮，哎呦那种感受啊， 不是二位 就一辈子就天哪，做完了以后天儿也亮 了。哎呀，我天哪，坐一宿啊。 不是 你卧铺吧？ 不是，我说那个你的心情也亮了，天儿也蓝了、 那个、 看什么都那么美好。 FP 啊，还有什么逆时针刷，这个我跟你说，这就完全在您的想象以外， 太意外了。 哎， 意外的意外， 这让您感觉就坐一回想两回，坐两回想三回，就打算长在那儿住在那儿，就那么好玩。 哎、 但是， 我哎呦，你先别带， 听住我这但是，一个半小时排队起， 人山人海，谁都明白好玩的多玩的吧，都在这排着。 哎呦， 您就来的晚，买完这一票您再进去，跟您同期的200多人， 跟我同期的， 我跟您说啊，您可千万别介意、啊， 这都是谁呀？ 这叫什么？叫您生人太晚 啊！ 哎呀， 那我也不能回炉了。 哎，说的是生人太多。 生人 没有您认识的，谁让您、谁跟您对劳驾？我加您前面不合适。您有这个，就这速通卡呀、啊， 就是 VIP 特别通道。 哎，有它，投了您前面排一个人，您也在他投了；排150人，您也在他投了。 哦，这是最偷的那个票。 对了， 哎，那这得多少钱？ 限时抢购，我告诉你啊， 这得多少钱？ 500。 喂。500， 有点低是吧？ 低， 还干嘛？你也没开车，干嘛呀？我告诉你啊， 那么贵啊，那票 这里边好几十个项目，那一天时间肯定不够 哦。 你要知道啊，这开门这快速券抢光了， 要不是我们俩下手快， 瞧出来的， 就让您知道知道有这么一事儿就得了。 我说你这张， 你别气我是吧？ 就剩那一张，你要是卖不出去，你就倒给我，我 干嘛？ 我 卖不 出去，我要， 先放。 我不要，说这比门票贵好几倍啊！ 都这样，您去看去，全这样。 排一个队一个多小时，排一个队一小时。小矿车你得玩吧，维尼小熊你得玩吧，小飞侠你得玩吧。 行了，您别说了，我大姐净听名字了，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那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了？这是什么地儿啊？迪斯尼呀、啊！ 迪斯尼， 迪斯尼！ 不是，那我进去我也不认得呀。 你把这跑牌牌给那服务员，哼，人家服务员咔 哗闪出一道一个 人胡同， 哎，甚至是人分两路闪出一条大街， 夹道响应， 夹道响应，您就大摇大摆，点着胸，叠着肚，您就往前走。 你说这两项我也不具备，行了，我买了行吧？ 啊、 但我进去，那都得有个人这个带着我走啊。 我们领着你有门票啊， 还能带着我玩啊？ 那可不是，那个雷鸣山漂流，我不带您，您万一找不着呢？那个宝藏海湾，哎呦，都说那么最棒的节目啊，怎么又人群就聚集了？ 行了，这名字又不一样了。行，我买了， 好，交钱， 我买500， 给卡。 哎，我怎么走？我从哪儿走？谁带着我？ 你啊， 这有张地图，我给您看一下。 地图看明白了吗？ 现在你 按这指示图， 哦， 就按顺序玩。 这 漏 的。最后啊，这儿一放烟火，你一看还挺高兴，爸，你回家了。 给我蹦回去了。 不是，就是晚上还有一个烟花晚会， 能玩到晚上。 哎、 那当然了，重头戏就是看烟花。 哦。 看烟火，千万不能错过。我跟你说，5点钟啊，自己在城堡底下找位置，越近越好，离这火源是越近越好。 离火源太近能刺着我。 不是，就说离那个。爆破点啊，远离能看的那个大场面的那个地儿越近越好。 哦，哎，好嘞， 拿着图啊， 谢 谢， 你到那儿等一下，我们俩， 哎， 我们收拾收拾，赶紧追你。 咱在门里见啊！ 好嘞 、 哎， 好。 哎呀， 走吧。 你坐坐、哎，你怎么不排了？你不玩了？ 我比你先走，我先玩去了。小宝贝儿，再见了。 妈妈，我要去玩。 哎呀，同志，我这是 VIP。 先生，看一下。 哎 ，VIP 通道，我就能进去了吗？ 门票呢？ 这不票吗？ 对不起，您这张卡是伪造的。 你再说一遍。 伪造的。 就是假的，不能啊！他是有一个刚才你们这个工作人员卖给我的。 不太清楚。哎，您别挡道啊！下一位，下一位。 哎，别。 好、哦，进去，进去。下一位， 同志。 哎， 我得说您两句。 哎， 您们投机取巧，是不是买那些没有证件的、不可靠的、不认识的人卖的这些假通道票啊？ 我哪知道这假呀、啊？那我不认识他，他说这个 VIP 到这不用排队呀、 啊。叔叔，我们又见面了。 哎，要不我还排你后头得了？ 你排大后，你没票， 哎、 去排呗。 我们是 VIP 的通道票。 哎， 好，进去吧。 哎、我也来呀。他的为什么是这个啊？ 坐小火车。 小一，你带着我去啊！ 雷鸣山漂流，宝藏海湾。 这两句我记着呢。 小火车，急速光亮，我来了。 他背的还真清楚，我挨蹦一回都没背上来。 听说在迪士尼呢，有人通过卖假的迪士尼快通证诈骗获利。通常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有人先问您需要快速通行证吗？性价比高，可以享受6大项目的快速通行服务。我们已经安排了工作人员在里边等候您，给您一个号码，您到了乐园里边联系这个号码，就有人带你游玩了。我们呀是长期做导览服务的，所以有好多游客为了免去排大队的麻烦，就购买了这种导览服务。最近浦东公安局分局度假区公安处先后抓获嫌疑犯罪人罗某和赵某，破获诈骗案件15起。 面对如此骗人术，应该如何防范呢？公安民警给出了提示：一是下载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官方的 APP， 通过 APP 免费领取快速通行证或者购买尊享卡。不会使用 APP 的游客也可以在迪士尼内部的终端机上免费领取快速通行证。二是别购买他人的快速通行证，在使用快速通行证的时候，乐园的工作人员会验证门票与门票关联的电子快速通行证和游客照片，确保证票人相符，只要一样不符将不能使用这个快速通行证。三是不要相信陌生人提供的 VIP 服务，

椒鱼肉完整连在一起的，吃进去一口之后啊，就像吃肉的感觉一样，但是特别的鲜香， 特别的过瘾， 对、 啊、 特别过瘾。 对，另外还有就是说大家吃三文鱼说愿意吃生的、 啊、 就刺身的、 嗯、 蘸点芥末啊、 嗯、 等等的，味道还可以，但是说句真心话，咱们国家的很多三文鱼都是进口的， 对， 那么都是速冻完以后然后再去 化 开，所以这样的话一个是口感呢受到影响，另外它有可能不新鲜的话会有寄生虫， 对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吃熟的三文鱼、 嗯嗯、 啊。 对， 那么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阿尔蒂的挪威三文鱼罐头啊，它是来自于挪威 进口的、 而且它的味道调配的非常好，既有酱香的，又有豆豉的，还有香辣的。比如说酱香的，我们给大家30罐、 嗯、 豆豉的有10罐，香辣的是8罐，一共是48罐。那么市场价呢，要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299和一罐，也就是6块多钱，大家就可以拿回家。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多组订购，因为我们的产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不快，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沈高速出京方向，吉祥寺桥到黄岗桥南车流量较大，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气温11到8度。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冷空气影响，偏北风较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11到4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4，感觉偏冷。今天白天本是阴天转晴，综合来看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 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娘娘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在， 有 他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底英明周飞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我接到一条骗子的短信。 我天天接触骗子，你说吧。 我天天发。 哎，你们这是骂谁呢？ 骂骗子呢？骂那丫头骗子呢？怎么了？ 息怒息怒息怒！ 什么辣着嘴了？是怎么着？ 真是， 老 晚你爱骗。 怎么接到什么短信了？ 你瞧瞧，你瞧瞧。 哎，说你速来我办公室。啊，算了，别来了。我这儿来人了，自己犯了什么错你自己知道，然后呢 速打 多少钱，否则你就直接被开除了。 哎，你说他就发这样的微信，发这样的短信，会不会有人上当或者打你骚扰电话？ 会啊， 有可能 身边有很多人都上当了。 真的吗？ 真的。 可能他没什么经验， 我突然觉得我特别聪明，因为我实在没有钱给他打。 不过像这种明星什么的，倒经常接到那种骗子短信。 哪一种？ 我不知道你像周飞有没有接到啊？就比如说，你的一个歌迷， 我终于是明星了。 哎，你的歌迷呢，收到了一个骗子短信， 嗯， 说， 嗯， 你好，我是大明星周飞啊， 嚯！ 我是大歌手周飞啊！ 我从来不这么说话。 大键盘周飞啊！ 后边还有吗？ 我正在深山里拍戏。 哎，他是一歌星，跑深山里拍戏。 有一场武打的戏，我掉了个威亚，这个威亚呢非常老不结实的。 这是书面词啊和口语啊相结合。 我不小心被打飞了，而且飞得很远。现在我跟剧组已经失去联系了，我身无分文。基本上乱输了一个电话号码就找到你了，实在是缘分啊。能先给我打1864块钱吗？ 就是说车费、路费、午餐费。 等我回到剧组以后，我会还你10000块钱的，还有我的亲笔签名照哦，和手写感谢信哦。我还可以让导演给你安排探班，因为我是大歌手。你能帮帮我吗？账号是哒哒哒哒哒哒。这是一个最新片法，就利用名人那些这个影响力。 那咱们就以周飞是个大歌星的名义， 我把我那些歌迷电话都给你 啊。对，把你 你也别瞎说好吗？ 对对，给你一些粉丝发点这个信息，然后那个 怎么那么垮呀、 让他们看完这信息之后乐了。 不过我告诉你说真的，粉丝里面如果有年纪特别偏小的又不谙世事的，有可能就上当受骗了。 其实不然 哦， 我这么跟你说啊， 也许有些年纪偏大的， 哎， 也不识字的， 不是年龄大小搁一边、这个有一个维度的问题。这也 什么维度？ 这也是我之前 几维， 只不过是维度低一些呢。然后他觉着这个事儿，他觉着 你用维度你换成智商不好吗？ 他觉得这个是真的、 那这还智商问题吧？要有一人告诉我说这个小柱。 你不 周飞在深山里拍戏打飞了， 你维度已经飞出去了。 我心说飞就飞了，管、我什么事儿 啊？ 对 啊，未来我们的生活中，宇宙茫茫的世界里面也有不少宇宙骗子。那个时候你跟机器人都在一个世界中生存，宇宙骗子也骗你的机器人。提高维度，提高维度啊。是不是这个机器人啊到未来的时候呢，也有人骗机器人？比如说伽马，伽马李伽马， 伽马不是姓伽吗？ 这不是中国机器人吗？李伽马，他呢收到了终结者 赵贝塔， 说了我是赵贝塔，我从2029年穿越而来，在那个年代，经过毁灭的地球已经由电脑天王统治，我是人类抵抗军的首领。 这一看就是假的了，地球都毁灭了。 我们人物天网的雏形就是阿尔法 Go， 但是在穿越途中程序失控，我掉到了中国，没有路费去以上那些总部了。我用高德、百度以及腾讯地图下载查了一下，距离太远。如果你们愿意援助我1000人民币路费的话，我会做你们人类反抗军的副司令。我的农行卡号是哒哒哒哒哒哒哒。 去这些地方，1000块钱就能去了吗？ 不是，他这是众筹。 哦。 还有一种可能，比如说 ET 啊 ，ET，、比如他也说了，你好，我是 ET， 我飞行器坏了。跟我的星球联系不上了，手机也快欠费了，能帮我充500块钱话费吗？等我跟我们家的这个阿尔法、贝塔、伽马联系上了以后，还你1000。另外呢，还可以带你去我们星球旅行，谢谢喽。 没有没有，谢您呗。 农行卡号，哒哒哒。 嗨，真了不得，这农行的服务得多么的好啊！ 开始我觉得骗机器人肯定好骗，等他摸索出经验以后， 他就骗别人了。 对，他一般来说他都是有那个抗体的哈。 哎，你今天蹦那词儿都不像你平时说的话。 我坐的位置不一样， 维度了又抗体了。 下次我还坐这儿啊？ 是是是， 现在人机大战，反正咱们人类输的只剩段子了，就你们也别当真啊。 所以我就觉得人在制造他们的时候，一定要留一手。 你看留哪一手呢？ 留一手就是鼻涕。 留一手。 会不会未来啊，这个人工智能太聪明了，太厉害了？就变成咱们为他服务了。比如说今天这几个机器人想听一段歌，派了几个到大院里把周飞压过去。 那几天呢，那几个机器人想吃螃蟹了，派几个人把周飞压过去了。 那几个机器人想盘珠子，哎，派几个机器人过来 把周飞压过去了。 我觉得你们应该派几个机器人去炒 A 股， 把周飞压过去了。 大家好，我是人送江湖称号宇宙无敌人工智能超级美少女小冰。我先上来自报家门一下下， 免得大家在清明小长假中玩得高兴把我忘了。下面呢，冰冰冰是跟着小冰串北京时间，今天小冰给大家推荐清明时节可以玩乐的地方。首先呢，小冰先给大家明确一个概念，这清明呀最早只是一种节气的名称，那为什么清明节最后变成了纪念祖先的节日呢？主要是以下两个原因。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远在春秋时代，为纪念晋国的忠义之臣介子推，晋文公就设立了清明节的前身寒食节。第二年因一棵死而复活的老柳树，便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而清明节之所以能随着中华文化流传下来，是因为在时间和天气特点上为清明节俗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农谚就有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的说法。哎呀呀，累死我了。好啦，科普结束，我们赶紧进入正经话题吧。虽然清明小长假只有三天，但是也不能白白浪费。小兵带着你带着钱，我们一起去逛逛北京周边的特色小镇吧。小兵推荐一，密云古北水镇。古北水镇位于密云区古北口镇，背靠中国最美最险的司马台长城，左拥鸳鸯湖水库，夜景堪称一绝，目前已成为北京夜游新地标。小兵推荐二，延庆千家店镇。据说这里的百里画廊是北京郊区最美的林荫道，特别适合开车去兜风，小伙伴们赶紧一起放飞自我吧。小兵推荐三，门头沟普拉托休闲度假小镇。位于门头沟妙峰山镇，小镇虽小但五脏俱全，可以烧烤溪水，还有小朋友会喜欢的两只羊驼多多和卡卡，小兵也好想摸一摸呀。除了以上三个，还有怀柔顶秀美泉小镇、昌平印象山庄、阿尔卑斯小镇、皇后镇度假村等等，都非常有特色呢。怎么样，心动不如行动，赶快出发吧。 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小底英明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怎么还不来呀、啊、这车。 哎，车辆进站来。 嗯，我现在车上呢。哎呀，车人还挺多的，不过今天天气挺热的哈、嗯、你也少穿点吧。陆静， 哎，这姑娘挺漂亮。热的，你热吗？要不然再开个窗户。 哦，你打开吗？ 啊， 这封死的吧。 哎，先生别瞎动窗户、啊、 这家人特别多，下去三个上来七个。 这女孩挺漂亮的，长头发。 这家人更多了，下去一个上来九个。哎呀，这边可挤了、 啊、往里挤挤，往里挤挤，往里挤挤，还能上一个。哎，走走走，往里走。哎，要不搁门口谁也走不了。 哎呦天哪。 哎，要留神。 哎，几位几位，咱们稍微挪挪，都窗户上，大家都松快松快。 哎呦，这边人多，哪往哪儿？ 往那边一点，稍微往那儿，您一扯身就几位一过去。哎，对，好，你们下脚也轻了点啊，就给这位踩的都什么声了，都踩腰上了。 谢谢啊。 还紧吗？没事没事没事，要不然你坐着吧。 那你坐我这儿吧，我站着。 不用不用， 没事儿。你们还有几站的吗？ 没事儿，没关系、 哎。都不坐我了。 哎我哎，让这大爷坐嘛。你也老坐这趟车呀、啊？ 那这。 哎， 方便左右什么吃的？ 我问你一下，就是电影学院是在金门桥上停呢，还是它前面停啊？ 我告诉你啊，这个是这样，就是大站快车呀、啊，都是北太平庄下车，下车之后呢，您往西走，或者是体育大学那儿下车啊，您呢往东走。 哎呀，我到站了，下回再说吧。 哎， 三个月后， 哎，哥们儿又来了，我都认识你了，还天天坐啊。 我也不是说不花钱， 哎，得了得了得了，哎，上车上车，往里去往里去，哎， 车又要到了，门又要开了， 这是谁录的啊？这是，啊、 你怎么摁的？ 今天人还少点，嗯，哟， 哎， 哎，里边，哎，往里走， 里边请，这 里边走里边走， 是不是以前干饭馆的呀、啊？ 哎， 这也俩座， 上面还没有座呢， 这 是 有座，坐坐。嗯，那天吃饭怎么样啊？ 丽丽，我快到了啊。 还有白问了啊！ 啊， 我问那天吃饭怎么样？ 那你提啊，你说前天的 啊， 还行，就同学聚会的。 好。 你毕业多少年了？ 两年多了。 哦， 你呢？哎呦嚯！ 对不起啊，急刹车啊！ 真是没磕着吧？ 没事。 你看那包掉了，帮你捡起来吧。 谢谢。 对不起，急刹车。 哎，司机喝水弄他一脖子。 哎，你回来吧， 回 来太远了。 我可不得回来吗？我都走哪儿去了？我就 行了，不说那么多了。哎，我打听个道。 哎，问我， 就是从蛇口再到广州那边。 问道。 你不认识吗？ 我就认识这一段，马路公交各管一段。 哎呀，我到站了。 哎，那咱们这回还是 车要进站、啊、到站了， 到站了， 下车。对不起，小伙子。下回再说啊。 三年后， 哎呦，兄弟，我算是熟了你了。 熟了我了， 跟你熟了。 是这，哥，这回我是实实在在，得麻烦您帮我这忙了。 什么事？ 我跟您这个对上联系了。 干嘛给我调走？ 那我没那能耐。我还包了一趟公交车。 哦，还让我干你的私活是吧？ 哎，对。 行， 没别的事儿。就是想啊，这就促成我们俩这事儿这么长时间了 啊！ 他有情我有意的 啊， 就没把这口吐破了 啊！这么长时间了没吐，都没吐。 我们都吃着那个秤月灵呢，因为坐您这车刹车太多了。 放心，哎，人多车多， 不是，嗯， 这回你包车了， 嗯， 包公交， 嗯， 包公交搞对象， 嗯， 我头回听说，嘿、哎，放心，我一定给你开到地方。好了，哪天出发？ 今儿一个， 明儿还一个， 就今儿一个了。今儿一个要不成的话， 你就不来了。 那可能就明儿一个，哦、明儿一个碰不上呢，就得后一个。 有哥哥在，拒绝不了你，放心吧。走喽。哎， 车要进站， 是这站吧？我记得是这站啊。 注意安全。 姑娘上车， 哎，那怎么今天 没事？ 走了。哎呀，真奇 怪，亲爱的，嫁给我吧。 小刘，什么事儿？ 姑娘没听见，嫁给他吧。 你是向我求婚的吗？ 是 啊。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三年前。 你对我什么感受？ 喜欢你。 印象呢？ 特别好。 想法？ 结婚吧。 打算呢？ 跟你爹。 然后呢？ 入洞房。哎，兄弟，你倒是说话呀！ 哥，您这爆燃器是哪儿买的？ 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机缘巧合的相遇了，一目倾心啊！这李冲鼓起勇气与冯冯搭讪，并且牢牢的抓住了。不是冯冯的手啊，而是抓住了自己的幸福。第一次见面，不好意思抓人手啊。经历了六年爱情长跑，李冲终于鼓起勇气，在亲友团的共同鼓励和见证下，包了一辆公交车。 其实呢，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在公交车上认识的，所以李冲包了一辆公交车，在这公交车上向冯冯求婚了。 车一到站，车门一打开， 好家伙，李冲跟冯冯的亲友呼啦超就拥上来了。 可是这时候司机说了，哎，车辆进站注意安全，这是专车区间。 在车厢内，李冲单膝跪地，将玫瑰花递给了冯冯。 正好这会儿来一刹车， 面对李冲突如其来的爱的宣言，冯冯完全愣住了。 哎呦，我忘了刷卡了。 现场不再嘈杂，大家都静下来了，满心欢喜的期待着冯冯答应。 都晕车了。 哎，最后的情形您知道吧？这几个人起哄起的， 对， 一起下了车，被司机赶下车。 每个人都买了一包粘贴。 当然了，最后李冲的心愿还是达成了，这是一次特别的求婚。 后海前门大栅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 娱乐七十二变之花絮。 老徐现在啊，做梦都说一句话啊， 死了。 年怕中秋，月怕半，星期就怕礼拜三。 嚯，哎呦，这梦话说这么完整，这么长。哎呦，他这发音，这口齿比他清醒时候还强呢。 有时候也爱往那个姑娘多的堆儿，有人也爱往那姑娘多的堆里 扎。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上大学的大磊放学回家，看到他妈妈正在厨房里辛勤的为他做饭，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大磊抻脖一看，哎呦， 这鸡鸭全都剁碎了。 是平时最爱吃最想吃的，在学校里油水少啊，做梦都想吃这些。想到平时都是粗茶淡饭，大磊不禁鼻子一酸，正要开口的时候，他妈一回头看见了王大磊，当时他妈的脸色啪唰变了，一脸惊愕地说，今天不是周末，大磊你怎么回来了？也不说一声。 我妈就这么向着我。有一天我和大磊去他们家玩，到了门口我就听见大磊冲着门喊，芝麻开门。我就笑话大磊啊，我说大磊你怎么那么幼稚啊，这都小孩玩的了，肯定没人理你。哎，突然这门就开了，我一看呀，大磊他妹妹。我说你真好啊，你哥这么幼稚你还陪他玩。结果大磊的妹妹瞪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话，哼，我就叫芝麻。 他弟也说了，我叫开门。 谁给起的呀？小花啊，到一家时装店，嚯，看见服务员跟人说啊，就这一套衣服，全要了。嚯，服务员正开始包啊，唰唰唰唰正给装袋装盒的时候，就听小花一声大叫：“哎呀，糟了！”服务员一赶紧过来，哟，怎么了？大姐，您忘带钱了？小花左看右看，哎呦，我新交的男朋友我忘带来了。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下演员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平原中那朵花在静静的开放着，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味道。哦，视野开阔，尽管很模糊，但我能看到。一起恋爱吧，尽管很危险，但我们需要。庭院外那朵花也在静静地开放着，人群中到处都有迷人